决定了，撤。 粮食账完好无损，一定要把粮账算清。 对 对， 一定要算 粮账。粮食都烧了，要账本有什么用啊？ 是啊，要账本。 钱开了，就撤他的职。 队长， 大队长， 还是等老何回来再说。 对 啊，大队长， 别说了，我决定了，撤撤啊撤！ 队长。 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了，这个大队委呀，我也不想当了。这个是我的辞职报告信。 是啊， 你别扯淡，咱们这儿是干部本来就缺，您在一撂挑子，剩我一人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有什么话您说。 好吧，让我干也行。你们队里的事要公事公办。 有什么话说。 胡素芳偷稻种的事，你们要迅速处理才是啊！ 是啊，你们得管一管呢。 行，今天晚上开个队委会，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您说呢？ 既然这样，好吧，那我就先把它收起来啊。我就回去了。 薛大爷，薛大爷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您做饭去。广西，你也别走了啊，这样在家吃饭。 算了， 薛大爷，回去吧。你就别客气了。在这吃饭，吃完饭咱们爷儿俩还得聊聊呢。哎，坐这儿啊！哎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就提出来。 大队长啊，咱们队里的鸭食没了 哦， 我想叫有才到公社去买趟鸭食去。 行，什么时候去啊？ 明天一早去，天黑以前赶回来。 行，广西啊，跟有才说，让他买船鸭食去啊。 大队长啊，我看这事儿啊，还是等何书记回来跟他商量再说吧。不然人家又有意见了。 什么？那我这个大队长这点主都做不了啊。 哎呀，还是去一趟吧。这个副业归我管，要不然对我也有意见啦。 那行，那我就去一趟。徐大爷，您别走啊，广西等着我啊。您瞧我那大队长当的。 过来，到有才家把有才给我找来。等一等，你就说大队长找他，把他们家的斧头给我拿来。 这斧头干什么？ 这个你不用管，去吧。

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，这千年大树连根刨，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龙袍，夜间一回把有才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Yeah. 平地起波澜，

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机飘飘，心中思谁